今日有错非 既不然 就干了眼泪，盼断魂灵。 痛痛 两河一场情，又何以对应？最伤心，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场情，我的飞子啊，一时不明，不害了你，好叫我追回昭君出塞，希望您呢别出去，您呢照顾点我情绪，我不还自信点吗？好，下面就伺候您这段昭君出塞。